古堡在高处孑然挺立，守护四方，白墙红顶的城堡搭配高原绚丽的风景，内心蛰伏许久的信仰就这样被点燃了。这里也有让千万人仰慕的珠峰大本营，那是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也是日喀则不能错过的地方。前往的路上，你可以欣赏到当今世界上保存和发育最完好的绒布冰川，也能遇见日喀则地区最大的湖泊佩古措。湖面清澈蔚蓝，蓝得有点失真的感觉。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如果说六月是去日喀则的最好时间段，那么七月便是走川藏线的最佳季节了。七月刚好是暑假，很多骑行自驾的驴友大多选择在这个时候经川藏线进藏，穿越广袤无垠的草原，翻过巍峨壮丽的高山，经过风景如画的藏寨，川藏线上的一切都会让你痴迷。你会在路上遇见因一曲《康定情歌》而成名的康定，成群的木马，晶莹的湖泊和悠悠的民歌，还有翩翩起舞的美丽姑娘，只怕你会迟迟不愿离开吧。在这里你会遇见连菩萨都喜欢的塔公草原，碧水悠悠，雪山巍峨，寺庙庄重，藏房古朴，一派旖旎秀丽的高原风光。 温柔的晚风，请你带走我昨天的梦。 在川藏线上，你还会遇到光影成谜的新都桥，连绵的山峦，星星点点的牛羊，颗颗挺拔的白桦，错落有致的藏寨，这些都是光影画卷中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走川藏线的自驾线路，可以从成都出发，走雅安、泸定、康定、新都桥、雅江、理塘、巴塘、竹巴龙、芒康、左贡、邦达、巴素、然乌，到上茶峪、波密、通麦、林芝、工布达江、墨竹工卡，到达拉萨。 明度明度明度 Jimbo Charasan Tachapolo Nishu Yude Tanzan Gijibe Zobachi Kashin Yibe Jibe Zoba Lokyu La Chungna La Kawala Yine Tumugi Zoba Yute Mindu Kansam La Kanche Ni Mindu生心他生心的错也记得终于拉卡多拉又擦下又擦下 好的，一首西藏的孩子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生活麻辣烫。我是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带领大家畅游西藏，按照最美丽的季节去游最美丽的地方。如果到了八月的话，风光无限的那曲是我要推荐给你的。八月的那曲会让一切美景都失去颜色，无论是桃源般的卓林峡谷，还是风光秀美的羌塘草原，都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爱人的梦中， 有人说过，只有见过了羌塘草原的广袤蓝天，走过了羌塘无尽的草原，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这里有着一望无际苍凉的荒原，也有星星点点的湖泊，这里气候恶劣，人迹罕至，百里都不见炊烟，甚至有人称羌塘草原是生命的禁区。走在羌塘草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里的景色，你只能用心灵感知它的庄严、静穆和深邃，领略大自然赋予它的瞬息万变的亿万年的寂静。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而当你走进卓玛峡谷，仿佛就像走进了一条绿色的走廊里，一尘不染的清新空气让人顿感心旷神怡。雪峰之上有百只雄鹰展翅翱翔，山坡之上山羊成群，汉塔 野兔异常的活泼，无数的生灵游荡在辽阔的草原之上。 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 当时光来到九月的时候，自然应该去广阔壮丽的阿里地区。九月的时候，阿里秋色绚烂，随手一拍都是风光大片。与田园秀丽的林芝相比，藏北的阿里地区则是一派粗犷甚至略显荒蛮的景象。这种苍凉古朴的画风有时候更能够直达人的内心。在阿里地区，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残垣断瓦的历史，甚至都比一个国家的历史悠久得多。但越古老的，越是能够包裹住这浑厚的沧桑的。阿里的荒芜能够更激起人们对生命的信仰，阿里的艰辛路途更能激起勇敢者的步伐。因为荒芜，因为坎坷，才让阿里的风光倍感珍惜。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着你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当时光的脚步来到十月，是鲜为人知的昌都地区的最佳游览时期。在很多人都蜂拥而至跑到拉萨的时候，不少人却走进了昌都的怀抱。藏、滇、川、青四省交界的独特地理位置赋予了昌都多样的地貌，它既有西藏的圣洁神秘，青海的苍茫壮丽，也有四川的瑰丽色彩，云南的温柔时光。昌都的美景从来都是不用炫耀的，因为它的美从来就没有被人遗忘。几乎是全国最美的山河湖泊，瞬间涤荡心灵的千年冰川，最是芬芳醉人的花海世界，它偏安一隅却惊艳了时光。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 你可以去看一下空谷幽兰般的温柔恬静的然乌湖，也可以去欣赏如同油画的巴堆，或者直接前往三色湖冰川，去感受那股空灵纯净的气息。昌都就是这样，不张扬却有无比张扬，不为人知却有广为人知，但凡到过的人都会被它的优美和迷人的气息所吸引。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盘点的就是六月到十一月份不同时间西藏的不同美景。那到了十一月份，自然是色彩绚丽的林芝的最佳旅游时间了。如果你错过了三月份的林芝，不如就在十一月份再来一趟吧。五彩斑斓的树林，碧绿的峡谷，满目的冰川雪山，将林芝点缀成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来到林芝，你会发现春季的桃红已被秋色覆盖，从湖岸到山岭层林尽染， 红色、绿色、金色满身遍野，散落一地，如同打翻了色彩盘，五彩缤纷。此时你可以从林芝的巴依镇出发，沿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鲁朗徒步而行，沿途大片金色的松林，碧绿的峡谷，火红的枫叶与皑皑的冰川、雪山、蓝天相互辉映，好不迷人。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西藏的美，我们分了时节，分了地区，分了景致，无论我怎样去描述，都不如你亲身实践一次进藏。相信只有亲身体验过之后，在路上的那些艰险的风光还有美丽的景色，都会让你认同每个人的一生或许都应该有一场这样难以忘怀的旅程吧。 故乡的天空，算不上辉煌的青春期，回望时我打开洗衣机，我多希望能够回去，哪怕是六七，可担心的是遇不到你，独自出门去找他的朋友，走好久发起可怜的猫丑小 J 楼，晚餐我只能将就，等着老婆带包的夜宵和啤酒，暖的夕阳晒着脸，辉煌的青春期，回望时我打开洗衣机，我多希望能够回去，哪怕是六七，可担心的是遇不到你。